九点之后，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九点的第一首歌会跟你听到来自于周慧的《给我一个吻》。说到周慧呢，目前最近一张专辑是13年发行的《我看见的世界》。当年发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呢，有很多人说好像不及他早年间所发行的那些唱片，因为早年间的周慧呢，有很多非常不错的一些情歌，包括当年翻唱王菲的《约定》，重新填入国语歌词，让他一炮而红。而在随后的时间当中呢，他的情歌，他的声音一直是被大家在不断的称赞。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给我一个吻》。 你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你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昨天看着你的情，你不答应，我也要向你请求，绝不灰心。昨天闭着你嘴唇，你没回应，我也要向你恳求，绝不伤心。我一年心感激，给我一个吻，不吻也可以，被吻表示甜蜜，我一样感谢你。 没有家，天大地。

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走过天山飞空尽雪起短暂可饮雪，经历过无数个秋冬，我的执着日渐的虚弱，两鬓发霜把秋凉凄然归到绝望雪火中，情而又思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我试过等待，也试过冷漠，试过飞蛾扑火，可狭隘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个落寞。 周传雄的这首《灵药》，随后要继续跟你分享到来自 By Two 的《爱呀爱呀》，这是电视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当中的插曲。 把爱留在身边，中华有个蓝蓝的天，落叶那一瞬间，记得多穿一件。雨天过了一天，我的日记却平平淡淡。我们隔得太远太远，多喜欢你从来不回首，多在乎你到底懂不懂，你有没有对我一点点心动。

中，爱的情歌，想听只要是往下掉的呼啦圈，老男人，青春是渐进后退的蜿蜒，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呼啦圈？ 陶安格的青春手卷，随后会听到今天九点钟的梦语作品许茹芸带来的我怎么能离开你。说到云氏情歌呢，大家都会觉得温婉动人，婉转动听，所以他在表达的作品的时候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许茹芸式的一些唱法。今天听一看这首我怎么能离开你，待会儿再见。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影追随，有情人能相聚，此夜无悔。我柔情深似海，你痴心可问天，只想手掌缱绻，岁岁年年。 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

这首歌是二种颜色，随后继续要跟你分享到的是吴克群的《如果不能好好爱》。说到吴克群呢，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他的一些情歌，无视情歌作品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还有他的一些舞曲、一些快歌，同样的让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动感。今天要听听看这首《如果不能好好爱》。 一开始我们爱的简单，没多的问题就无需答案。曾经的我们那么圆满，是谁先猜出心外？有谁让爱去就习惯两人的习题，三个人为难？我回不去又走不出来，迷宫里前进后退都为难。如果不能好好爱，我寂寞又何干？曾经相爱的那些片段，让夜那么凌乱。如果不能好好爱，那又为何不放开？眼是随葬高的评判，现在的我

佩慈的闪着泪光的决定，随后会听到今天的纪晓末尾作品动力火车带来的不甘心不放手。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不再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守候夜的脆弱。